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东海，移向朝鲜半岛至日本九州一带。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昼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4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啲意外同坏车事故啦。咁较早前喺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旺角道慢线嘅坏车仲未拖走噶。咁现时一大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至于较早前喺洗衣街去亚街老街方向，近住快富街中慢线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车龙嘅大消散。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咧喺屯门区公众游行嘅封路。咁而家屯兴路、屯门乡事会路、屯门公路、新德街、青山公路新墟段、屯合街。杯道路同埋镇环路咧，分别都有部分路段系暂时封闭或者系受阻，揸车嘅朋友请暂时避免行经受影响嘅地区。咁而港铁嘅安排方面，因应有公众活动进行，西铁线嘅列车服务系作出调整，而家屯门站同埋元朗站都系已经关闭，列车同时都系唔停屯门站同埋元朗站噶。咁而喺轻铁方面咧，507线同埋614P 暂停服务，505、610、614同埋751线咧就需要改道行驶。咁喺路面方面，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角一段嘅快线仍然系封闭，一大车多。反方向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医院嘅部分行车线都系受阻，一大都系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交通暂时正常。喺路面方面，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车龙排到去九龙东军营。咁反方向窝打老道去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喺窝打老道。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唔好长时间坐喺度，记得抽时间喐一喐，松一松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小朋友教你嘅一件事， 咁你听咩歌咧？ 学猫叫， 以前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笑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跳跳心情砰砰跳，记着笑你的微笑。你不说爱我，我也喵喵喵 喵喵。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世界，就要听实。 逢星期一朝早八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 蔡敬文、赵丽如、李美昌，玩玩星期天。 上架车行得安全畅顺，就要定期验车。咁你又知唔知屋企嘅窗都要定期检验？喺强制验窗计划下，如果你收到屋宇署嘅验窗通知，就要尽快揾合资格人士验窗。就算冇收到通知，你都可以主动按屋宇署嘅要求安排验窗。平日亦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妥善使用，定期检验，窗户安全有保障。上 bd.gov.hk 睇下啦。 风骚快活人同你寻找快乐， 星期一全新环节风之 book 讲咩噶？ 咪介绍啲好快乐嘅 book 咯。 星期二风骚生活小确幸 讲咩噶？ 系教你喺生活上面点样寻找小确幸啊！ 星期四寻找快乐的人 讲咩噶？ 我哋会揾啲人教你点样寻找快乐咯。 想快乐记得留意。 逢星期占上昼10点到1点，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就呢度系寻常事， 认真做。 系啦，直播室入边有茉莉啦、阿乐啦、思培啦，仲有迪神喺呢度。 Hello， 大家好。 系啦，仔仔。 我终于都开始觉得天气冻翻。 系啊， 凉翻啲啦， 有翻啲风啊。 系啊，我寻日直情咧开呢个嘅 冷气 窗啊，唔开冷气添啊。开完窗之后咧，我直情系要嗰个叫咩啊？冚被啊。 哦， 咁夸张。 系我怕冻。 即系你平时系唔冚被嘅？ 平时开冷气先冚咯。 哦， 系啊，开风扇先冚咯。我冇谂过唔开风扇唔开冷气，我就咁开窗我都要冚被嘛。 不过都系因为咧，今朝已经一起身嘅时候咧，就开始觉得哇个冷气会唔会太冻啊？但系其实我前一晚瞓觉嘅时候个冷气系好热嘅，觉得。 系。 但系咧今朝起身嘅时候咧，觉得哇个冷气开咗好似好冻咁样，系咪开大咗咧？ 其实呢几日我已经冇开冷气啦，开始。 哦， 即系我接受到唔开冷气嘅温度都瞓到觉啦，已经 系嗱咁，但系咧即系我起身都算啦，咁啊即系落咗床啦咁样，我冲完凉乜都冇着嘅时候咧，就觉得真系好寒冷啦。 哇，好唔想知佢、 哦，可以 skip 咗呢一 part 嘅咩？ 系咯， 原来唔想知咩？ 唔好以为大家都想知先得噶， 我 又 好奇 啊 嘛，我又好奇啊嘛， 唔 系，我爷你哋想睇下啤梨身形咁样， 你边系啤梨啊？一睇 只菠萝，一睇知我唔系啤梨啦，都唔喺度啦。 但系另一样嘢就系咧。哇！而家呢兩日咧天氣非常之乾燥噶，因為而家咧出面嘅天氣係32度啦，相對濕度係41%嘅，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噶。 咁但係咧即係我睇即係話沖完涼之後咧，哇！突然間覺得好凍啊個人，咁啊跟住我開始覺得天氣轉變啦，然後我就轉咗一個身之後著翻衫咧，我就開始開心啦，又嚟到呢一種秋天嘅氣息，我係特別覺得舒服 嘅。冇錯，同埋秋天可以做好多嘢都好舒服嘅。夏天咧，陽光與海灘就好，即係你就可以玩，即係感受一下陽光伯伯啦。但秋天就可以行山啦， 玩陽光伯伯， 玩 去感受一下陽光伯伯。但我想知你，我想知你平時點樣感受陽光伯伯？ 我唔敢，我感受啊，你咪去沙灘度曬下太陽啊，或者有時咧，你喺 office 可能好凍，一行出去你有一種融化嘅感覺，係啦，有啲融雪嘅感覺。咁但係秋天咧，你可以燒下嘢食啦，或者去下。系啦，行山头先讲咗啦，或者系野餐啦，我唔知道你会唔会野餐，甚至系露营啦。我开始见到有人露营啦。 其实我想野餐好耐啦，即系呢个想野餐咧，即系细细个小学嘅时候就有野餐过啦，但系到大个之后真系冇乜野餐。 我十年都冇野过餐啊。 系，我好想揾地方去野餐，即系揾嗰啲大草原咧去野餐。 哦，成日都讲，尤其是最上两三年咧好 hit 噶嘛野餐，跟住成日都话咩佐敦谷公园啊。 系 跟住之后咩孙中山公园啊，即系中环嗰度，跟住之后话好靓无敌海景啊，咁 西环嗰边系靓嘅，但系即系有时有草地啦，到你开始想搵朋友去嘅时候咧，冇人得闲咯，即系冇人有时间啊，跟住当你去到五六日嘅时候，你就冇得逼啦。你嗰啲草地啊，你真係揾個吉嘅地啊，都好難啊，咁樣，所以咧你就即係我嘢就泛起咗一個又好想野餐嘅嘢啦。 即係邀請我哋係咪？ 不過咧，今日咧 唔會咧，睇下佢 skip 咗。 係啊，答都唔答啊。 係 啊，係啊，唔會。 你睇你幾核突？ 咁你講出嚟做咩啫？ 喂，不過我又今日真係想同大家講啲核突嘢喎。 係。 呢個核突嘢咧，就係我唔知道在座嘅三位朋友中唔中意或者厭唔厭惡，因為有啲人可能真係中意啊嘛，係曱甴。 哦、oh, ， 有边个会中意啊？少啲咯，应该。但系我成日都见到曱甴嘅屋企。 嗱、我成日都讲嘅，你头先讲呢样嘢，曱甴咧系我的天敌嚟嘅，我唔可以同佢共存嘅，有佢就冇我噶啦。 咁有边个？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唔可以共存吧。 咁又唔系啦，思培头先话有 养噶， 系啦，就系、是、 我 想话 有人养噶。 其实之前香港曾经出过一次嘅展览会啊，咁就系即系展览有啲唔同品种嘅曱甴，系好多形态嘅。嗱，以你哋认知，你哋见过曱甴有咩款式噶？ 德国蟑螂。 小小隻那些嘅，跟住或者有一隻大啲嘅， 個形態係點㗎？ 形態啊，啲肥嘟嘟啦，跟住 好可愛 隻翼咧就比較大隻啲啦，會飛得好勁嘅，會你飛嘅時候你聽到聲嘅。 係啊係啊，好好心寒嘅嗰下聲 係真係最嘔心。 最核突嗰樣嘢就係我見到師培咧揸住個電話開住曬啲曱甴品種咧，我連幅圖都唔敢睇嗰啲人嚟，我唔明佢點解可以揸住照住嚟讀㗎。 佢仲話俾你聽咧，有嗰啲曱甴嘅特性嘅有講 啊， 即係譬如有一隻是黑色的胸的，有一隻呢 黑色的胸是什么？ 它叫黑胸大蠊，跟住仲有澳洲的， 有分的， 他们有不同的兴趣的， 咁一啲咧就好擅於飛牆飛牆啦，同埋佢哋成日匿埋啲櫃桶啊或者啲櫃裏邊嘅。咁澳洲嗰只咧就好中意啲温暖嘅環境嘅，咁但係喺室外咧就唔係好容易生存，等等有唔同嘅特性。 嗱，我知道美洲嗰只，美洲嗰只真係最核突啊，亦都我哋喺街度最常見嗰只飛嗰只啊。 哦、 我幫你講啦， 但係冇乜特性喎、 啊。美洲大蠊係啦，個特性就係核突啦，體型較大啦，善於行走，即係跑得好快同埋曉飛。我覺得呢只係最恐怖嘅、 哦。好，唔該曬樂。好啦，咁但係頭先咧就係講話咧呢一個嘅，即係每人都一定有啲對曱甴嘅經驗㗎啦。咁我嗰個咧係真係見識過澳洲品種嘅曱甴，但我話俾你聽，我嗰次嘅經驗咧，嗱我人細個咧就已經係。有一次的經歷令到我怕了曱甴，就是因為在我不知道幾歲，我想七八歲那年、我在家的廚村屋的廁所刷刷牙，凌晨晨早六點鐘，我 feel 到我的腳趾尾痕了一下、我養一養我繼續刷啦，我諗住是地布撩到我啦，唔係、越嚟越上，我就諗係咪有啲毛啦，咁我都仲喺度掹下掹下刷下，又唔理佢啦。我好似 feel 到去到个大髀嗰个膝头哥附近嘅位置好实在啦，我系见到有我几多咧？一只手指食指再加多一节， 唔系 咁大只嘅曱甴， 十 cm 咁滞，咁样系 爬到上去我个大髀嘅位置， 咁大只， 然后喺度条竹须喺度卷下卷下卷下， 哇！ 我嗰次真系我以前唔惊曱甴嘅，我系因为嗰一次之后我哋。特别惊，咁当我养开佢嘅时候，我就知佢边度嚟啦。佢系喺厕所个水渠嚟嘅。 啊，点解你会知咧？ 因为我踢佢嘅时候咧，佢捐咗落去个水渠。咁跟住咧，我就冇理佢啦。于是者，过咗一两日嘅时候咧，我屋企人就话啊，个水渠有曱甴啦，因为见到佢爬出嚟啊。 系啊， 系啦，咁我就哇好惊啦！呢次我第一次好惊曱甴啦。咁我不嬲都惊，惊到一个地步咧，系我试过喺屋企嘅，讲紧系我谂几多年啊，两三年前啊，我试过我妈净同我讲，使唔使咁惊啊咁大个仔？我系由间房个门口见到有只咁大只嘅曱甴跑出，即系又系上次差唔多咁大只啦。咁大只曱甴咧，我系由个走廊跑到上个 sofa 度跳出嚟揽住自己，好惊啊！好少女， 好自我。 我妈使唔使咁惊啊？咁样，跟住我妈一嘢就即系消灭咗佢啦。咁样，咁但系咧。剛才我澳洲嘛，我去澳洲那次就更恐怖，我去 busking， 咁咧喺一个嘅大厦嘅柱等下面嘅掹住个柱等啦，我吉他就个袋摆咗喺个边嗰度，咁我就喺前面唱下嘅时候，我突然间就转身想执翻啲嘢啦，我系见到好肥美嘅曱甴，唔系平时我哋香港见到嘅品种啊，佢系有少少似巨大型嘅蜜蜂，因为佢个肚上面系有好多间嘅、你谂下大只到清晰到我系睇到佢身上面嘅间，然后佢系超粗碌，嗰度座底有十零只，系铺满我个吉他袋， 十几只。你个吉他袋摆嘢食啊？ 铺唔系啊，佢系因为喺个柱底嗰度，佢哋生活紧喺嗰度。我咁啱就摆咗个袋喺嗰度，佢哋爬出嚟啊！一爬出嚟，我系布满晒我个袋咯。我净系惊到咧，想掉咗啲吉他就跑走啦。 咁夸张？ 系即系想分享，其实我两个经验都同你好似。点解我会咁惊曱甴咧？我记得细个自己都唔系好惊啊。嗱，你嗰次就喺厕所刷紧牙啦。我记得自己咧系喺大概十二三岁嗰年咧喺公厕啊小紧便嘅时候咧。有只曱甴飞咗落我个身上边啊！ 边度啊？ 吓喺荃湾嘅，荃湾一个高，唔记得咗啦，算啦。呢个终于飞咗落身上边，总之嗰时就舐咁气，总之即刻就变都唔少啦，即刻就啊， 可以咁样嘅咩？佢突然间收翻，走啦咁 嗱，可能因为太惊咧，就唔记得咗个 detail 啦。中间，但系咧，我惊曱甴就系因为试过，就系因为发生过呢件事，同埋有一次 busking 我都系嘅，摆个吉他袋喺地下咧，我冇你咁犀利，一只啫，喺尖沙咀海旁。 哦，嗰度都多啊，嗰度都多。 系啊， 如果我嘅话咧，我都惊嘅，但系遇到某啲事情之后咧，都冇令我惊咗或者系唔惊，因为有几单都好。 惊啊！ 冇乜特别改变咯，但系我自己觉得好夸张嘅。第一样嘢系，我曾经试过咧喺夜晚行下街啦，突然间有啲不明物体咧冲埋我嘅口边， 口边 好大只，系超大只，你 feel 重量啊，跟住。我唔敢揾下嗰只系咩嚟嘅，唔敢望地下，跟住我即刻去商场嗰度咧， 弹走咗， 弹走咗， 唔系走入你口， 唔系好彩就喺嘴边，跟住但我应该都好污糟，跟住咧我就即刻去商场嗰度谂住搵啲消毒嘅嘢，因为我觉得咁样撞埋嚟嘅生物都唔系干净得去边噶啦，咁结果就买咗消毒嘢啦，咁后屘冇咩事情嘅，我个嘴边都系，咁仲有一样咧，曾经 咁你点知佢系曱甴啊？ 嗰、那个重量同埋嗰个 size， 我估佢系曱甴，应该唔系蝴蝶喎， 蝉啊嗰啲嘅。 但系夜晚喺、啊、 可能乌蝇咧，有时乌蝇嗰个速度 快啊 嘛。 咁 啊 唔啱啊，你屈屈 成个叉子胶咁大、啊， 可以系蝉噶嘛？你屈咗佢啦， 都可以。 不如当佢唔系曱甴算啦。 哦，咁我唔敢谂嘅太多。 吓，不过咧，其实你话咧咁样飞到嘴边咧，我即刻联想到咧，以前咧就我都曾经 high 边啦吓，唔好话即系掂嘴啦，high 到肉啦。我第一时间联想到以前曾经睇过一单唔知真定假嘅新闻，嗰单新闻就系话我哋平时咪舐邮票嘅，我系自从睇完之后我就唔敢舐邮票、哦，因为曾经外国有个人咧， 食咗曱甴蛋啊嘛， 佢唔係食咗，佢係話唔知咧喺嗰個郵票底嗰度咧有一啲卵啊，咁佢睇唔到佢舐啊，舐完之後就話喺佢條脷度咧就開始生嘢啦。 哎呀！ 嗱，我唔係好，因為到今時以前嗰啲到而家其實好多網上流傳嘅，唔知道真定假啦。不過睇完呢單嘢之後好有警惕性，令到我唔再舐郵票咯。 我都有印象啊， 係啦，我濕水舐，即係或者掂咗隻手先掂佢。 係， 其實好事嚟嘅，因為有時人真係貪方便嘅，但係其實咧舐郵票呢一下真係唔係幾靚嘅。咁另外我讲多一次就系、是，讲多一个啦，都系同曱甴有关嘅。话说系，我仲要专登嘅添。不过有少少恐怖，如果你好惊嘅话，就细声少少个，或者距离唔好咁近收音机啦。 你应该而家再讲佢识咗噶啦。 我系咩？而家开翻啦，不如 你可以直入。 我讲完啦。OK， 话说咧有一次就系一个外国嘅一啲挑战节目嚟咗香港啦，跟住咧我就玩尝试去挑战啦。咁佢有好多唔同嘅嘢嘅，例如系可能食蠍子啦，或者芝士油啦。 你参加咗嗰个比赛啊？ 嗰、那个其实系一个摊位嚟嘅、哦，我又唔系真系上电视嗰种参加啦，即系俾你体验下。跟住仲有试唔同嘅豉油啦，跟住仲有就系食指天椒啦，仲有 食指天椒。 系啦，咁你就抽，咁跟住咧最终极你可以攞到个大奖嘅就系食水曱甴。咁我一抽，咦，真系中咗！ 食水曱甴， 系啊，食水曱甴。佢、当然咧，佢柜里边咧，里边全部都系喐嗰啲曱甴啦。但系其实最后拎俾你嗰啲都系唔识喐嘅，啊唔系，喺柜里边嗰啲唔识喐噶啦，但系摆满晒。 咁佢俾得你食，应该都唔系太危险嘅。 唔危险嘅，干净嘅。啲中药用嗰啲咯，系、啦， 晒干咗嘅。 系干净啦，同埋应该对身体冇害嘅。咁、但系如果系你啦，为咗个大奖，可能俾10,000蚊你。你肯唔肯食一只？ 唔肯， 冇你咧。 10,000蚊咁少， 系咩？有10,000蚊喎！嗱，嗰阵时我得十几岁。 咁我由细到大惊到大，你得10,000蚊，你要去同嗰、那个恐惧挑战，太少啦。 OK， 冇你咧。 其实咧，我想讲咧，我食过和味龙噶。 哇，估你唔到。 和味龙，我真系成日听，我都冇乜见过。 好似曱甴咁样嘅个昆虫咯。 我邻居话咧，好细个，佢话呢啲和味龙咧就系要医细路仔瞓觉赖尿可以食嘅。 系啊，话好补噶，系啊，话腰啊、肾啊嗰啲系好好嘅。跟住之后，我嗰阵时系俾屋企人氹嘅，都算半屈嘅，因为咧又真系其实佢炒到好香嘅。咁、炒完之后一碟咁样成，我好怕昆虫。 但系食落去嘅口感系咪好？好似你平时炒蝦碌咁嘅味噶？ 就咁舐出面嗰啲咧，好似椒盐咁样脆卜卜嘅。 咁好嘅， 但系佢只系食个肚嘅啫，即系净系食个白白。 哇！仲要 食 核突嗰啲落里面嗰啲啊！ 系啦，跟住之后咧，系啦，就叫班人喺度啜嗰个嘢，跟住我啜咗两粒之后，我真系再接受唔到啦。 哇！你劲啲喎？ 唔系啊，跟唔劲啊！嗰阵时我俾佢激噶，我系唔食过，你翻到去做节目嘅时候冇嘢讲啊，你做电台咁嗰啲咧，好激到我咧，跟住我就真系走去食咯，因为我见佢哋食即系嘅时候，我就觉得佢哋食得好开心啊嘛。咁跟住之后，但系咧，我好想讲个前设就系咧，全世界都知，众所周知，我系怕曱甴怕到癫嘅。我系嗰啲啱啱出世嗰啲细曱甴咧，都惊到尖叫嗰啲人嚟嘅。咁跟住我最近有苦恼，我系好想所有嘅听众们，如果你听到以下嘅呼吁嘅话，我真系求救。 做咩？ 系啦，我屋企最近有啲变种曱甴，好核突。 咩样噶？同平时唔正常嘅， 唔同嘅变种嘅，系、啦，佢嗰个样咧，即都好核突嘅，个后面嘅系肥肚嘅，跟住上面就系正常曱甴样咁样咧，即系啡色嗰只曱甴样。咁仲要系，其实我屋企已经好耐冇曱甴噶啦，咁多年都冇，因为啲所有嘅屋企邻居啊非常之好啦。咁近几年咧有个有啲新嘅邻居啦，我哋估整到好乌烟瘴气嘅，出面系全部都好污糟啊，走廊嗰啲啊咁样滴晒汁啊嗰啲。跟住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就惹咗曱甴，跟住近呢一年就好多曱甴，跟住之后啱啱呢几个月直情进入埋，即系偷走入埋嚟我屋企，劲苦恼，我而家唔知点样杀佢哋，我已经用晒好多唔同嘅方法，杀虫水啊，因为我唔知佢由边度入嚟啊，跟住之后亦都唔知佢哋。是啊，点样出现啊？我完全是即系头先好似迪神咁，我头先话哇，迪神你就好啦，即系你知佢喺水渠入嚟啊，起码知个渠道，你就 来源啦， 系你杜绝到佢啊。我完全唔知咯，我系周围问人，我可以点做？杀虫水试过嗰啲咩曱甴屋嗰啲贴嗰啲咧，我贴到连我个即系掉垃圾收垃圾个垃圾房都贴埋咧。 我喺坊间都试过买， 系啊，我贴埋出面俾人掉埋添啊！ 就系试过买嗰啲嘅 衰啊， 曱甴屋啊，嗰啲曱甴屋咧，并唔系平时即系由细到大识嗰啲，而系新嘅形态啊，佢整咗一个透明嘅堡垒样嘅。 哦，我知道， 入面就唔知点连通晒。有啲道路，總之佢入有冇出咁樣啦。咁跟住我就買咗試過啦。你冇試過啊？ 我冇啊。 我買咗啊。 真係得嘅冇。 可以走翻出嚟啊！ 我買咗三個禮拜，搞唔掂。但係咧， 阿木見面都走入去先。 冇啊，冇嘢喺入邊啊，直情即係見到我，有試過一次嘅，就係擺咗啲好好味嘅嘢食。咁然之後咧，佢喺個門，因為佢係話要擺脷嘅。 但係你會唔會因為佢密封嘅關係咧，佢根本上啲味都走唔到出去，佢唔知入邊有。 唔係啊，係擺喺個門口啊，引佢入去啊，慢慢一路鋪條路。佢系去到个门口打转头，好似佢已经知道呢间屋咁啊！我唔知系咪楼上楼下有邻居有用咧，佢啲朋友话俾佢听，见到呢间屋啊，唔好去啊，好危险噶咁样。咁但系就即系阿毛啱啱讲食嘢咧，呢一单真系我人生听过最癫嘅。呢个朋友你识嘅，咁啊，佢啱啱入嚟打招呼噶，咁咧佢就咧走去有一次咧食面，去食面咁食食下嘅时候就啊，啜一啖入去，然之后啊有一嚿嘢硬刮刮。啊，系咪嗰啲蝦米咧？咁样，咁又啜喎，将入边嗰啲嘢抽咗出嚟。 有冇蝦味咧？ 啜完之后，跟住咧，佢就觉得啊，有一嚿嘢应该咬唔到嘅，掠翻出嚟，一掠翻出嚟，系半截嘅曱甴头。 My God！ 跟住佢仲话，佢唔系最惊啊，佢系话发现佢咬咗只系一半啫，咁仲有嗰半咧。是他吞了定是他偷东西里面好噁心。 我想说不够噁心。 是吗 我试过吃曱甴卵。 哇 是 不 是很噁心 又是补的 好呕心当然不是啦。 喂你好笑啊你好笑啊。又是补啊你以为他吃就一定补啊。 大家不要乱这么学啊。 记得那时吃碗仔翅那你知道是啡啡黑黑的木耳这样黑色的嘛。 是啊。 那我就吃了吃了吃了然后又是嚼了一个脆卜卜的一嚼开碎的。 哇即是他新鲜的在里面还有馅的。 是啊。哇我捏出来的时候我朗极口我告诉你听哇那个呕心我到现在都记得啊。 讲开呢度咧，我想问在座各位咧，有冇 feel 过曱甴系咩味道噶？ 冇， 都我哋食过咯。 吓，但系即系你有冇一种感觉就系、是、嗱，你见到又好啦，食咗又好啦，你有冇感觉佢大概系咩味嘅咧？ 我食嗰只咧，应该系冇乜调味嘅。 系 咁咧， 因为嗱咁噶，因为咧我一次咧喺论坛咧见到人哋讲开曱甴啦，有一个 topic 咧系好多个回应嘅，就系讲曱甴味啊。即原来好多人咧，嗱，无论譬如佢净系见过曱甴都好啦，譬如佢打死嗰只曱甴啦，跟住系佢哋话系有一阵味，系一 阵臭垃圾味咯。 佢哋话系麻包袋啊，麻包袋同埋油溢味，但系咧呢啲味本身唔系好难顶噶嘛。佢哋话呢啲咧系油溢味嘅一百倍咯，系非常之难闻。咁、但系咧 ，tricky 个位就系咧，凡系咧打死个曱甴闻过曱甴味一次之后嘅人咧，佢哋就会好深刻印象。跟住以后咧，佢哋如果食嘢咧都 feel 到呢阵味嘅时候咧，好多人咧都同时回应就话，原来嗰碗嘢里边真系有曱甴咯。 嗯， 即系闻过曱甴味嘅人咧，佢哋会对曱甴味系非常之深刻印象咯。 Okay, 我下次见到嘅话，我俾你闻下，系啊，话俾你听。呢度又 闻唔紧要，食埋先 feel 到阵味。 哦，系咯，系咯， 食埋啦。 OK 啊， 好多人想请你食啦，而家。 愧疚，困进这里发酸热臭，唇枕都变古旧，有血有性却非战过，惶恐的那只狗，患者会回头，又要怪在背后，谁是可怪大路走，谁亦准流亡走，不分你丑，断定骨血怎去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有团体再次发起光复屯门公园游行，下午三点前已经起步，半个钟头之内已经到达终点屯门政府合署。游行队伍到达终点之后，大批人在屯门西铁站的交通交汇处集结，警方一度举起黑旗和蓝旗，有防暴警察在西铁站较高的位置向地面喷射胡椒喷雾，警方亦都发射了海绵弹。而较早前在游行期间，防暴警察曾经分别在屯门乡事会路、杯道路和屯门西铁站戒备，并在几个地点分别举起黄旗、黑旗和蓝旗。下午大约四点，大批原本在杯道路筑起防线的防暴警察突然冲前，将多人制服，又举起长枪警告在场的记者行上行人路。主办方因应突发事件发生，提早在四点十分宣布游行结束，谴责警方在不反对通知书的游行结束时间之前已经强行清场。港铁表示，由于屯门区有公众活动进行，因应路面情况，轻铁507线和 614P 线服务暂停，轻铁505、610、614、751线改道。港铁下午1点已经关闭屯门系西铁站，下午3点起关闭元朗站，元朗站职员均集并在站内贴出通告，有市民原本想在站关站之前经港铁站通往其他地方被职员拒绝。车站在下午三点前已经有一批防暴警察到场戒备，港铁亦都已经事先封闭部分通道和出入口，在西铁月台亦都加派人员，在连接车站的商场 UHO Mall 有多间店铺提早关门。一对男女上午11点几在马鞍山新港城天桥清理年农场的字条的时候被人包围，男事主报称被人推跌，女事主报称手提电话被掟落地之后遗失，两人又被在场人士泼不明液体，感到不适要送院，警方列作普通袭击和盗窃案处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低几度。听日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一仍然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玲咧，首先跟进翻啲意外同埋坏车啦。喺花园街落洗衣街近住太子道西一段咧有意外嘅，影响到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界限街。咁就系花园街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有意外，龙尾排到过去界限街。咁另外咧，较早前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旺角道慢线嘅坏车都系未拖走噶，一大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 咁就系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旺角道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一大车多，经过小心。跟住咧，同你跟进翻啲轻铁嘅消息啦。因应屯门区嘅公众活动啦，现时轻铁服务507号线、614P 同埋615P 咧都系暂停服务。505号线咧系改到吴亭少麟站至到建安站。614线咧亦都系改到吴亭凤地站至到兆禧站。751线嘅改道咧就系吴亭友爱站至到蔡尔桥站。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啦，现时因应公众活动，港铁西铁线嘅列车服务亦都有调整，屯门站同埋元朗站都系暂时关闭，列车唔停元朗同埋屯门站。跟住咧，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咁就系为咗配合屯门区嘅公众活动啦。现时屯兴路、屯门乡事会路、屯门公路、新德街、青山公路新墟段、屯合街、杯道路同埋镇环路一带咧，都系有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咁另外咧，亦都因为道路事故，现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咧，仍然都系封闭噶。而家一带车多，亦都请你特别留意啦。跟住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咧都系车多噶，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大排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交通暂时正常。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喇沙利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车多，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哇，陈师奶，你揾咩啊？ 哎，我唔见咗啲好紧要嘅嘢啊！ 嘿，你唔见咗好耐噶啦！ 啊，你点知噶？ 有样睇噶嘛，成日愁眉苦面咁，肯定唔见咗快乐啦！ 唔使惊，丰收快活人同你寻找快乐， 衣食住行东南西北，我桂花田会喺生活之中同你寻找快乐。 详情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 系咪咩生活嘅快乐都可以寻找得到噶？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就快去旅行，執行李未啊？ 執好啦。 咁你上网登记咗外游提示服务未啊？ 係喎。 登记外游提示服务系免费㗎。去旅行前提供联络电话同行程，就可以收到政府最新嘅外游警示。遇到紧急情况，政府仲会联络我哋同帮我哋添。 咁去旅行就多个照应，玩得放心啦。 登记外游提示，旅程安心写意。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页。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 们就是港珠特工队。喂，我又出动了。 是啊，你啊，又是你啊， 又是我。 玩什么啊今天？ 通常不要这么讲，食物我们拿来吃的。 不是啊，玩我们玩什么 啊？玩你们呢，就今天呢就哇大龙凤了今天。我又花了一大嚿钱呢，哇直情我一集节目钱。 哇，你笑得很开心啊。咁咪應該大件事嚟嘅， 災難。 唔係上次嗰、那個雨落溝洋葱咧，比我預期想象中好味嘅。 O、okay、K 啊， 係啊， 有高級 burger 嘅感覺啊。 係啊，我原本以為好難食噶，咁跟住之後點知原來係好食噶。但係因為嗰一日係我哋做節目嘛，之後夜晚我要見人喎，咁所以 你就唔食咁多。 係啦、啊，但係我係想食，我而家係想買，即係我有一日係特登買翻嚟撈嚟食添嘅。 哇！ 係啊， 咁支持自己啊， 好支持自己啊，係啊。咁啊，今日咧亦都有啲特別嘅自創菜式啦。不過，好想問你呢個問題先嘅。頭先講到曱甴啦，我哋亦都食過好多曱甴嘅料理啦。 唉， 係啦， 真係唔好提啊。 有冇一啲嘢食係外界嘅人可能覺得好嘔心，但係你哋又好中意食嘅嘢食咧？ 首推榴蓮啊！ 榴莲， 榴莲真系我顶唔顺， 但榴莲可以好正，你有冇食过甜嘅 榴莲？ 榴 莲一台嗰个榴莲系正，呢、這个榴蓮、哦、生果嗰种榴莲我顶唔顺嘅。 等我同翻 Gas 讲先， 系啊，佢正噶， 系咪啊？ 我头先喺门口先见到佢， 系啊、 哦，喂，正咁、啊、样。 咁拍片嘅时候，系啦，讲喎。 但系呢个榴莲味嘅，无论榴莲好啦，榴莲味嘅制品咧，我都麻麻地嘅。 不過 guess 咧， guess 正， 我都覺得正， 係正。但係咧，我記得我人生第一次食榴蓮嘅，我唔知係咪啦。 嚇！我睇佢外形要中意甜味啦。 啊，個笑容係甜味嘅。 係啊，因為佢好鬼親民㗎，一見到你就笑㗎啦。 嗱，但係咧，我呢個嘅榴蓮製品我真係食過一次，係唯獨呢樣嘢咧，我係唔抗拒嘅雪糕。榴莲味的雪糕咧，佢冇榴莲味嗰种坑啊！我直情觉得，如果你话普通啤酒同烈酒比，烈酒系坑噶嘛，榴莲就系坑啦。咁所以咧，当我食榴莲味的雪糕咧，我冇事。 咁榴莲雪糕好明显话俾人甜。 不过我当其时食嗰个榴莲雪糕系冇嗰啲榴莲蓉噶。有啲雪糕坊间系有榴莲蓉噶嘛？ 呢啲先正。 哇，唔食唔到嗰啲啦。 系啊，你专拣人哋咧中意食榴莲，唔中意食嗰啲。 唔得唔得唔得，系啦，我系榴莲。 系榴莲，思培咧， 我应该系纳豆咯，同埋 blue cheese 啊，如果系纳豆同 blue cheese， 我应拣 blue cheese 先。 吓、好好食噶， 啊唔系，因为好酥咯，我知道有啲中意嘅朋友咧，系觉得佢好香啊，即系闻到个正，系仲要索噶嘛。我之前去旅行咧，啲 friend 专登买啲 blue cheese 翻嚟咧，跟住话哇正啊，好香啊。佢我闻到已经觉得有酥啦，同埋好似感觉有啲毛毛蓝色咁，我好难接受。 即系蓝芝士啊！ 我会觉得咧嗰阵味咧系似香港脚嗰阵味， 系啊， 系 你闻过啊？ 系咸鱼嘅芝士咯，即系浓味嘅芝士咯，我好中意食噶，因为我都好中意食咸鱼嘅，所以我加埋落我觉得哇！ 食我 OK， 唔闻我觉得臭啫。 我中意食咸鱼噶，但系我又唔中意食蓝芝士，系咪因为另外加咗啲酥味咧？ 味咯，因为 我下次翻去培养。 唔系因为中同西咯，可能即系你中意系食中式，但系西式你麻麻地。 我比较传统嘅人 系啦， 系咁中意食嘅嘢咧，你就系榴莲啦。 我中意食榴莲嘅，咁同埋我中意食好多生所有生果我都中意食嘅。 系 大薯菠萝啊， 正 哇唔得，另一个。雞榴蓮之後大薯菠蘿是我頂不順的， 我不喜歡個口感， 我不喜歡它臭啊， 又臭 臭的嗎？ 臭啊， 臭 香臭啊， 你是記錯了， 我不是真的大薯菠蘿，因為呢我之前都跟朋友和家人都分享過，就是說你吃大薯菠蘿，他說是啊，一開雪櫃呢那種噏縮臭味呢我頂不順的，不要說是不是壞了，它不是壞了的而是它真的臭啫。 但我真的試過呢，我是翻學，我喜歡吃到呢，我是翻學之前我會經過一個街市的，我會專門走去，喂已經開了的是大薯菠蘿新鮮，那就買一路行一路吃，然後吃完我試過一次真的不小心，那呢剩下兩塊，咁咧就攝咗喺個袋嘅側邊，結果又唔記得咗拎翻出嚟，跟住兩日之後一打開，哇好大陣味！但我自己係覺得香嘅， 唔得啊！嗱，你問我似臭唔臭，係咪似臭腳咧？呢個就真係似臭腳啦， 係咪啊？ 大樹菠蘿我講 嚇，大樹菠蘿 係啱啱一路講緊個課題都係講大樹菠蘿。 你下次你下次唔好講，你下次知講緊咩啊？咁啊嘛， 阿樂啦， 唔中意同中意嘅核突嘢食。 嗱，我中意咧，我中意系食芝士嘅，但我唔中意嗰样。其实我系冇乜唔中意食嘅嘢，因为我系乜都放得落口嘅人嚟嘅。但系咧，有一样最深刻就系秋葵。 哎呀，系啊，散噶。 诶，呢个我得。 唔得， 我都 OK 啊。 杂菜反而我中意食，但系秋葵我好接受。 普通杂 唔得。 杂秋葵就嚟讲讲秋葵。如果有啲人未食过秋葵嘅口感系咩？你咬落去咧，就系面头嗰阵咧，就系嗦嗦声嘅，脆卜卜嘅，一啜入边咧系扯到丝出嚟嘅，有啲似纳豆，其实有啲似纳豆， 好似淡咁。 是啦是啦， 真的有啲似， 哎呀似痰， 是鼻涕啊！ 但是那些好像鼻涕的东西是很有用的，对个滑肠是很有功效， 是啊，劲有营养的。 我 OK 喜欢吃的， 我不得的， 因为我那次我记得是老人家哄我吃的，他就说你试一下好好味的这样东西很有益的，这样我通常都很给面子，老人家叫我吃我吃，还有我是从小是吃了落口是会喷翻出来，我记得那次在厨房吃完那啖秋葵之后 喷到老人家 里，一咬呢就是那阵蔬菜的味道已经是臭臭的蔬菜，跟住你个口已经觉得臭，你仲要咧成口系嗰啲结塌塌，好似鼻涕咁嘅嘢咧，黏住你成个口咧，跟住我真系顶唔顺，真系噗一声喷翻出嚟嗰次。 我又 OK 嘅呢、這个， 系咁啊，我咧好多噶、哦。好多人哋唔鍾意食嘅嘢我都好鍾意食㗎喎，例如頭先你講嘅 blue cheese 啦，跟住臭豆腐啦， 臭豆腐 我得 正啊， 係仲要，但係臭豆腐係我最近食咗一個叫即係嗰啲臭豆腐鍋呢，即係唔係炸，我之前就係食炸嘅，係 咪同臭臭鍋係 係啦嗰啲啦，臭臭鍋嗰啲呢，跟住之後係真係勁臭啊，我以前經過呢度嘩臭到我都接受唔到啊咁樣啦 哇，唔好行入去啊！咁样 就而家 夸张， 喺香港好难食到臭豆腐咯，我觉得即系好臭，好似以前咁臭嗰种。而家系好轻轻臭嘅，就街嗰啲系 都有，都有，都有。但系就你话臭臭锅，即系麻辣嗰啲，或者有一啲汤煮嘅一个嘅臭豆腐咧，香港真系少啦。台湾好多嘅，跟住我就系好似上年，跟住去到其中有啲朋友就喂，不如食啦咁讲，跟住见到个锅入面咧，跟住一食，哇，真系几好味，跟住我就中意咗。咁但系其实嗰个嘅即系重口味嘅程度咧，系比炸嘅臭豆腐系严重好多嘅。咁呢一个就系、是、我觉得好食嘅嘢。第二样嘢系个个都秒我嘅，但系我真系好中意食嘅。 系咩啊？ 鸡子。 哇！鸡、oh, 子， 我 都鸡， 我撑你。 点解要食佢啊？ 好食。 打边炉嘅时候咧，最惊啲朋友就系咧，成粒成粒咁，唔系，系成盘成盘咁掉落去煲。啲鸡子就喺个火锅里面咧，全部浮下浮下咁样。 系啊， 好呕心啊！咬落去咧，睇住佢入边嗰啲好细粒嗰啲，哇，好呕心、 啊！ 我觉得。 好味道啊！ 我想问阿莫莉咧，咁你打边炉咧，有冇试过遇过啲人咧同你割席啊？如果你嗌鸡子嘅时候， 即系摆晒左边咧咁。 系啦，即系譬如如果咧，你系讲明你今日会食鸡子啊，跟住佢哋就话咁唔得，今日要点鸳鸯锅，莫莉你自己用一锅，或者你同食鸡子嘅人用一锅，有冇试过咁？ 唔系，咁我又唔食都冇所谓，因为我唔会食得多，因为其实佢个口感亦都好溜嘅，同埋我好执着噶，鸡子我唔中意食大鸡子啊， 小鸡子 系啦，就系食细鸡子嘅咋，因为大鸡子个口感咧，咁佢就太多个 creamy 啊，即系中间嗰啲啊，咁我就觉得咧太溜啦，而细嗰啲咧系啱啱你有一个脆卜卜嘅。糖即嗰个嘅皮啦，个衣啦，跟住再包住少少好似润猪润咁样嘅粉状嘅口感咧，加埋先至最均匀。所以大粒嘅即系睇下几有研究，大粒嘅鸡翅我绝对唔中意食嘅，细粒嘅话就哇好正。 但鱼皮你系唔食噶？ 系啦，我另一样 因为打边炉嘅话咧，阿莫系落咗鱼皮系唔 OK 嘅。 系啊， 啊落咗 就是、你头先所讲嗰啲就系话诶分锅啦咁嗰啲咯。 因为觉得太油，定系嗰个味落咗之后你就觉得沟咗？ 因为我由细到大对鱼有恐惧嘅，其实无论人哋抌啲鱼啊嗰啲嘅，但系而家暂时都仲接受，即系开始接受到啦。以前系完全接受唔到啊，即系人哋抌啲玩鱼啊，抌啲鱼落去我系唔得噶，因为我由细到大成日我喉咙有事咧，成日俾屋企人逼食鱼啊，跟住之后一个礼拜入三次急症室。 我因为一食鱼就有 菌骨啊、鱼鳞嗰啲啊。跟住之後就有恐懼，我就接受唔到咯。但係而家人大咗之後，反而就開始接受到啦。即係你抌啲玩魚嗰啲落去，我會逼自己就誒佢成嚿完整攞翻上嚟嘅冇事。但係因為成日煲啲魚湯，咪會有啲魚皮 薄薄 喺以前嘅時候，而家就話有啲嗰啲魚袋係啦，抌曬落去就你唔覺啊嘛。以前冇噶嘛，跟住之後，所以我就會一見到個湯上面有啲類似皮啊鱗嘅嘢浮下浮下咧，我就會好恐懼噶啦。呢一個就係我好怕嘅嘢咯，咁所以大家又講咗一啲覺得嘔心，又或者人哋覺得嘔心而自己中意食嘅嘢啦。 係 一首歌翻嚟咧，我哋數下，即係成日都有嘅。耐唔耐就話 CNN 報道啊、外國報道啊，十大最嘔心、全世界最嘔心嘅食物啊嗰啲啦。但係其實台灣到一個咧，佢哋自己台灣本土覺得個樣好難食、好嘔心嘅，但係佢哋又好欣賞、啊，欣賞得嚟又有啲驚、啊，即係又要驚。 又想食 系啦嘅嘢食，究竟嗰十样系咩咧？阵间就数俾大家听。 大门被你紧紧锁上那一下。情绪像快将崩溃，失去知觉吧。旁人的祝福或慰问，比咒语可怕。提起他都叫你阴影恶化。任你自卑得不肯见光，挡住了落霞。求生那意欲都忘记了吗？流眼泪被同情相威胁，你伴侣归家，谁人听见也多么的笑话？投身出口的一线光，熬光了 真遗忘同你他温馨的眼光，别再哭别再梦，大门外有东西使你更显挂，除了伴侣都应该拥有工作吧，红茶的馥郁面包的香气满足吗，寻开心方法太多种对吧，逃出了脆弱变强壮，回忆太重不知怎放，淡化了他的好处便容易忘，感觉过绝望，今天你无奈看，还是有出路可逃亡，请逃亡，回头都找不到曙光，别再哭别再梦、oh, Let it go。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㗎？ 因为我哋就係 港珠特工队。 好啦，我哋可以数下咧，台湾有台湾人咧十样嘢咧呕心嘅，但系就睇下你哋会唔会食啦。我睇过个 list 嘅，个 list 入面咧就可能因为即系台湾都算近我哋啦，文化或者食嘢嘅味道啊嗰啲啦，有好多我都接受到。反而嗰啲咩世界全世界最呕心嘅十大食物嗰啲咧，即系有好多可能我未必食嗰啲咩炸蜢啊嗰啲咧，我 蜗牛咯， 系啦，嗰啲我就未必啊法国蜗牛就接受到啦。 打个叉，我好中意食卤肉饭噶，去到台湾 系啊。 咁但系咧，唔知点解咧，有一次我系邀请个台湾朋友陪我一齐食卤肉饭咧，佢系秒我噶咯， 系 即系大家都去到台湾就会谂到卤肉饭噶嘛。我好中意食，但佢哋唔中意食咯。唔知嗱，唔知同你嗰个一唔一样。 每人都有喜好 嘅。某啲人啫，即系你喺香港，即系大宴亲朋，话有啲外国翻嚟嘅朋友咁样，可能哇，我好想食煲仔饭，系啦，我好想食煲仔饭，可能佢唔中意食煲仔饭 咁啊系。 系啊，同埋有啲外国人系唔中意食点心啊嘛，因为我听过啦，唔系，应该唔中意去某啲嘅茶楼，因为有啲茶楼咪好大阵蒸嘅味道嘅，跟住佢哋话因为闻到好大阵嘅。內臟定啲肉嘅，因為外國人比較少食內臟噶嘛，咁、哦、所以佢哋就會有啲會抗拒咁樣，就等於好似食慣咗同埋唔食慣嘅感覺啫嘛。但係呢十樣嘢裡面咧，有六樣我都食嘅。仲要係 OK 嘅喎，咁但係咧，好啦，而家你哋都可以逐個逐個剔下啦，你會中邊樣唔中邊樣啦。第十位我好唔得嘅田雞。 我唔得， 我 得 ，OK， 掂唔得， 有啲人好中意食。 我试过摆入口，跟住即刻攞翻出嚟。 我直情见到个样，我接受唔到。 我嗰时系逼自己食，咁但系我真系食唔到落口啦。 正常你应该唔会见到个样嘅， 唔系啊，好似脚啊， 我觉得少少脚。 即系你谂，你食鸡你都见到个鸡髀啊，系咪？但系你食田鸡，你见到佢嗰个脚咧， 啲扑啊，你食鸡又 OK， 扑唔重要啊，系佢啲肌肉纹好紧要。 哦，咁系嘅，咁同埋佢又比较细只啲 ，mini 版啫。但 系 我觉得 我唔得啊，总之我 啲人系不停氹我，当鸡肉食啊，好好食噶，唔得。 系啊， 系 个 人本身抗拒， 抗拒本身抗拒。 我嗰阵时屋企人咧，仲要系会见，即系喺街市度见到咧，有啲跳下跳下嗰啲噶嘛。跟住咧，我觉得啲屋企人好勇敢嘅，佢会买，即系望住，然后仲要买翻屋企煮，自己煮。 佢自己去系，即系佢要处理噶嘛，因为处理过程其实好恐怖。 系啊，处理过程好惊啊。 系咁啊，呢一个 OK 系啦，有541个人去。投票即系票选佢嘅第十位嚟嘅，咁佢就好笑喎，佢有讲埋咧最适合嘅配搭嘅程度，即系用啲咩去煮佢最好咁样嘅，咁啊水煮啊最好，因为成日都话田鸡汤啊咁嗰啲噶嘛，阿乐同埋师培系 OK 嘅系咪 ？OK 啊， 好 OK 添啊， 果然情侣啊，好啦， 吓 第九 咁啱啫， 好第九位561个网络上面嘅投选，就系呢个我头先话中意食嘅鸡子。 耶、yeah, 正 鸡子又唔得，我觉得太残忍啦个感觉。 我都觉得系， 系嘛，即系食落有痛嘅感觉。 好恐怖啊！唔系啊，净 食其他嘢，咪咯，你 你有共鸣， 唔系咁我又唔 痛啊，嗰啲都唔见你嗌痛。 唔系，我又冇觉得痛，只系我觉得核突啫。 我 点 知你会身同感受？ 我冇觉得痛，系啦。 食牛肚又，哦，我觉得 好得意啊， 系啊。 冇， 你会唔会？诶，佢就话咧好得意嘅，咁喺台湾。人中意就系攞嚟炒菜啦，或者卤味嘅。哦，下次试下卤味 鸡子炒卤味， 唔系啊，腌菜或者用卤味去煮， 水 即系卤水去煮，系啦、哦。因为台湾嘅卤味咧系有好多内脏噶，全部好似鸡心啊、鸡肝啊，哇，好食！ 我听到好多胆固醇啊， 系啊，但我唔理嘅，照食系啦。好啊，第八。呢、這个我又接受唔到，有900啦，即系终于都一跳就跳到好高啦，900个人话唔得嘅鸡劈劈， 我都唔得，我都唔食嘅，我都唔食。 但系台湾人系好中意揾支竹签穿住佢哋就烧鸡劈劈食，系啦。 但系好酥嘅喎个鸡劈劈，其实就算我冇食过鸡劈劈，但系接近嗰啲位置我已经觉得顶唔顺。 好，跟住之后第七位啦，985个秒佢哋嘅人。生蚝我好中意食， 有啲生蚝有咩问题啊？ 我唔 OK 喎。 嗱，细个我真系唔食嘅，但系大个咧开始先知道佢补啦。继而就系觉得佢 需要 鲜味，咁又未去 男性嘅需要啦。 诶，琴日睇电视啊，先知啲人话食蚵仔煎嗰啲咧 都得， 咪蚝嚟嗰啲都系。 系啊，咪就系帮男士即系会补啲嘢， 一种新嘅 其实原来唔系直接补嘅。佢即係入面某一啲嘢係幫到手，即係例如你想生小朋友，佢幫到手。 係， 係啊，佢唔係直接話你食咗就好勁咁，唔係。即係有啲男仔誤會噶嘛，以為要狠狠地食好多隻，跟住就好犀利咁。 得你一個誤會啫。 我就聽過研究就係咧，每次起碼要食40隻先有幫助咯。即係有啲人以為食一兩隻、五六隻就會好犀利咁樣，但原來每次其實要食40隻才夠。 如果你真係食40隻，應該係輕射咯會。 我覺得都係。 係啊，同埋台灣其實咧，即係香港我哋成日聽有雞精啦， 係係係。 台灣其實有蚌精啊，即係用蠔啊。 有冇蜘蛛精咧？ 即係飲嗰啲有 個馬騮精咧。 OK OK 係啦。咁你话真嗰啲蜘蛛精、蚝精嗰啲，我就唔知道有冇啦。 哦， 系啊，咁你话翻我知边个有 ？OK，OK。Okay, okay. 好啦，今日暂时讲到都系第七位啦，第六位、第五位、第四位、第三位、第二位、第一位又系啲乜嘢咧？不如一个新闻之后咧，再同大家讲啦。咁啊，不过到新闻之前咧，我见仲有咁多位啦，快速讲埋第六位先啦。第六位我最中意食嘅鸡心。 鸡心我唔得，鸡肾我都 OK 嘅， 系啊，我 觉得其实 鸡肝鸡心好味过鸡，唔系鸡心鸡润。系啦，即系鸡肝啦，好味过鸡肾咯。 我都觉，其实鸡心嘅味系似鸡润个味嘅， 系， 我中意嘅。 我麻麻地，我麻麻地，但系转头仲有五个啊嘛， 系啊， 系嘛，睇下转头翻嚟系咩啦。 的人时常认错，拣错 某种人，时常自己踩进了黑暗，遇过太多密云，非密云，那叫祸不单能。从前为爱慷慨到不能，连长浩劫若留下悲愤，也给我练成宝分。旧时是我爱得太轰烈，现时学会最多爱七字，以后就算输也剩下廉耻，经得起你尽情细结。旧时是我爱得太轰烈，让流泪那器官也衰竭，来年爱少点伤少点，很计较捐几滴血，好过在谷底再跌。太孤寒，由语俗语所说太孤寒，从前任意挥霍那好寒，做过太多善事。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4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啲意外同坏车事故啦，咁喺花园街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太子道西，因为有意外，咁现时咧影响到界限街嘅车辆，暂时系唔能够转入去花园街噶。咁就系花园街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太子道西有意外，一带车多。咁另外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咧，近住旺角道慢线嘅坏车仲未拖走，一带交通都系比较繁忙，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咧喺屯门区公众活动嘅封路啦。咁而家屯兴路、屯门乡事会路、屯门公路新德街、青山公路新墟段、屯合街杯道路同埋镇环路咧，分别都有部分路段会有封路安排。咁揸车嘅朋友请尽量避免驾驶前往受影响嘅地区。而喺屯门公路来回方向咧，都因为道路事故而家有封路措施。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三圣一段嘅中快线系封闭，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咁而反方向咧，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屯门医院嘅部分行车线亦都系仍然封闭，而家龙尾就喺富泰村。港铁嘅安排方面，而家屯门站同埋元朗站咧都系暂时关闭噶，列车同时都系唔停屯门同埋元朗站。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隧道后一带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近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咧系傍晚嘅6:21，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12。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嘅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台院线 介绍人权纪录片电影节， 沉默与发声，遗忘与记忆，其该如选择。 寻日共犯本身讲紧西班牙正义转型嗰个过程，衍生好多问题。当嗰啲极权制造咗好多受害者啦，咁但系佢哋及后就算所谓转型咗啦，有冇对呢啲受害者嘅家属或者后代能够攞翻个公义呢？ 想知人权纪录片电影节代表谭万基同伍嘉良导演介绍咩人权电影？留意星期日朝早10:00-12:00，阿欧、阿摄、迪斯主持嘅二台院线。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 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首先新聞前咧講咗，即係喺台灣嗰度咧有十種嘅食物咧係即係啲人都麻麻地噶啦，唔係咁中意噶啦。咁頭先新聞前講咗五種啦，咁跟住落嚟呢五個又係咪我哋都唔中意嘅咧？ 唔係喎，有啲咧你哋中意嘅喎，有啲又好中意嘅喎。咁咧好啦，頭先我快速數翻頭，我唔係咩啦，對呢個台灣嚟講又即係好糾結嘅，即係又中意又嘔心嘅嘢食啦。第十位田雞湯，第九位就係雞子，第八位就係雞撇撇。第七位就是生蚝，第六位就是鸡心，好了，第五位，哇，一跳跳到成倍几啊，2164票， 哇，咁远， 猪血糕， 我麻麻地，我其实不是不吃，但是我麻麻地啫， 我都可以吃的，不过不喜欢咯， 我直情接受不到， 吓， 我试过吃， 有人觉得腥的。 系，但我个猪红有食噶， 系我好中意食猪红噶，但系佢嗰个口感啊，硬系觉得怪怪的，咁唔知做乜咁食紧啲乜。 佢捞埋啲饭之后就怪咯，系。 系啊，好啦，咁啊，第四位，头先你哋都有提出过嘅，2934票，秋葵。 诶、我得， 有益啊， 我得，嗱都话噶啦，呢一啲就系佢，即系所以我都成日话香港人同台湾人嘅品味有好多都好相近。 嗯， 好啦，第三位。3242票，今日我哋嘅节目系会有呢一样嘢出现嘅， 即系榴莲。 榴莲，耶、 正啊！ 哇，你两个真系好夹， 好厌啊！ 嗱，你两个唔中意食秋葵，跟住 我食噶，我食噶， 阿思培食噶， 啊， 即刻， 咩头先讲个咩唔中意食咩话？ 猪血糕 系啦，田鸡、 田鸡、 田鸡、 田鸡、 田 鸡、田鸡、田鸡 ，OK 噶啦，即刻话 唔系就你两个 OK 吗？ 系， 我哋唔 OK 吗？ 系啊，越嚟越似样噶啦，你哋 唔 系啩？ 榴莲你两个 OK 系啦，好啦，第二位6704票， 系 呢一样嘢我好中意食，亦都会系今日。在我哋节目里面的主角 系咩？ 皮蛋， 喂，皮蛋，皮蛋我好得，我好中意啊， 好中意食皮蛋豆腐，好中意食。而家咪有啲咩尖椒皮蛋，有啲腊肉喺侧边嘅。 哇，去嗰啲咩米线铺食咧，我系极中意食嗰个皮蛋咯。 系，我本来谂住学煮嗰个俾你食噶，但系因为咧， 我先想好，我谂一谂先， 就怕你 feel 到个样 即刻变窒咗， 你话唔对路。 跟住之后，但系因为太多油，我唔想买咁多。啲嘢翻嚟，我就咁整一次咁样，咁所以咧，我啊买咗嫩姜，即系蒜姜嘅，因为蒜姜皮蛋都好好食。 蒜姜我好中意食噶， 系啊， 呢个 有啊， 好似未食过。 蒜姜系咪即系日本 皮蛋？ 未食过呢个，唔系我皮蛋系成日食嘅，我食乜嘢粥都好啦，就算鱼粥都好，我都中意加皮蛋嘅。但系蒜姜就好似未试过啦。 诶，阵间我就可以俾你哋试呢个嘅蒜姜皮蛋加砂糖。好好食， 真系未试过加砂糖， 好好食， 又有啲秘技，有啲特别。 但我有少少惊啊，因为阿望每次讲佢嗰啲料理咧，都系话，我觉得应该未必好食嘅，通常好食嘅，但佢就好好食，嗱咁你就惊啦。 同埋阿望今日嘅笑容系特别灿烂嘅，小心啊！ 唔系唔使惊，我头先所讲呢个只系正常嘅小食，因为坊间好多铺头都有呢个酸姜皮蛋加砂糖，所以其实根本上系唔会难食嘅，而难食嘅系。 你谂住做咩咧？ 第二啲嘢，好啦，咁我哋快速讲埋第一位先啦。咁咧喺呢个嘅台湾人最纠结嘅呕心食物里面咧，第一位就系有成11646票。 咩类别嘅？俾我试下估下先，咩类别噶？蔬菜、肉、生果、 腌制嘅， 可以即食，亦都可以煮嚟食嘅。即系总之，你买完翻嚟嘅时候可以即食，亦都可以煮嚟食。 普通嘅超市都一定买到嘅， 系 台灣人好中意誒，即多誒多人食嘅。 香港都好多人中意。 佢要凍嘅， 唔係肉類嚟嘅， 淋 B B 嘅， 淋 B B 嘅， 唔係肉類嚟嘅， 唔係肉類。 都话生食啊嘛 ，B B 可以生食，即系蔬菜类别。 系啦，可以讲下喺台湾嚟讲啊，佢哋自己最适合嘅配搭系啲咩啦？佢哋会烧烤，同埋会或者啊，攞泡菜嚟攞嚟食嘅。哦，但我好少听佢讲攞泡菜嚟食呢样嘢。 茄子， 但系呢一个网上面佢咁样写咯。 夹肉冇理由啊。 青瓜 唔系， 青瓜冇乜特别啊。 好咸啫喎，呢啲 系啊，呕心得嚟，好纠结，好纠结得嚟又呕心嘅食物。 我真系谂唔到点样劈嘅咧， 佢好多色噶， 唔系 拌酸菜 喎，单一嘅颜色嘅 吓， 但系会因为有唔同嘅烹调，要会有唔同嘅颜色，但系亦都唔会系色彩缤纷嘅颜色， 即系佢预热会变色嘅， 应该系烹调咯，即系你 蔬菜咯，蔬果 嘅时候佢会变其他颜色，但系唔系嗰啲突然间会有嗰啲咩红橙黄绿青蓝紫啊咁样，又唔系即系好色彩缤纷嘅，顶笼来来去去你都只系见到某几只颜色嘅啫。 吓， 捞酸菜， 咁系诶 泡菜唔系酸菜， 泡菜 或者烧烤， 生果嚟嘅， 唔系 哦，咁即系蔬菜啦， 蔬菜类， 唔系蔬菜类。 吓 吓， 我冇话我话 我投降啦， 我 投降， 冇讲过蔬菜， 我投降。 好 海鲜嚟嘅， 开股唔系，好开股， okay, 臭豆腐 哟， 呢、哦哦、个就系佢哋咧，即系台湾网民啊，十大最纠结呕心嘅食物嘅第一位。 但佢有臭臭锅喎， 系啊， 佢哋有好 hit 嘅，但系我又冇系啦，所以我就系话我冇见佢哋捞泡菜，麻辣点得多啦，烧烤嘅都试得多啦，炸嘅有啦。系啦，甜酱、辣酱啊，嗰啲啦，系啦，所以即系臭豆腐对我哋嚟讲，真系呢十样嘢里面，我相信你哋至少都有可能有三分之一。 其实好多我都食 嘅，会食啦，我都系我六个食嘅，你哋都系啦。但系一阵间啦，到我茉莉整呢一样嘢咧，我真系唔知道你食唔食。但系我想讲嘅就系、是，我一定唔会食 吓咁夸张。头先你讲嗰样嘢好好味嘅，好似话 嗱，不如我讲少少先啦。系啦，我话好好味嘅咩咧？今日我嘅主菜。是皮蛋，所以有一味菜一定是很好吃的，就是皮蛋、酸姜加砂糖，这个是最好吃的主菜。但是因为又是啦，好像再早几个礼拜咁啦，我事先已经问了你们，究竟有些什么你们是觉得呕心但又很喜欢吃的食物。 哈， 而我今天是买了一些你们觉得很呕心但又很喜欢吃的食物回来去捞落皮蛋上。 茉莉的天使与魔鬼料理。一首歌之后你就会知道是什么。 想喊咯。 是。 可欠我都见到。妥协了当然知道。请你吃杯雪糕。要知我有因必报。埋头苦干，流力开创，力量释放，再加修炼。时而枯干，时而沮丧，仍然抵抗。我想再演，再进化，再进化，破壳变身飞天马。 完成这怪怪的舞姿，手牵手转转转转转，你跟我转转转转转，手牵手转转转转转，你跟我转转转转。 留意啦，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因为道路事故啦，屯门公路介乎黄珠路至青山路的来回方向全线封闭，而龙尾分别到扫管笏、元朗公路近福康村，驾驶人士请考虑改道行驶。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点啊！你个暗黑 系啦，因为咧，其实咧，原来咧喺全球嚟讲啦，呢一个呕心食物咧，曾经上过第一位嘅咧，就系皮蛋呢一样食物。 哦，系啊，我估唔到喎。 系因为对于外国人嚟讲咧，首先佢个唔系普通佢哋食嘅鸡蛋啦，个口感亦都唔同啦，同埋其实佢哋有一个嘅英文名嘅皮蛋嘅英文名，你哋知唔知叫咩名啊？ 皮蛋 plastic egg。 哇， 唔系我乱啱先啊，胶蛋嗰啲 唔系。唔 係，係咯 ，pasta 膠蛋膠啊， 皮 英文啊 ，skin egg， 唔係， 考我哋英文啊嘛， 好啦，開估啦， 係咩啊？ 佢哋嘅英文咧，即係外國人會叫皮蛋叫做 thousand year egg。 即係成千年蛋， 係啦， 包身 嘢，係啦，千年蛋。咁點解會叫千年蛋呢？其實咧，我都揾咗一啲關於皮蛋嘅小貼士，咁啊，同大家講下。 因為佢擺到透明， 唔係。 因为皮蛋是少少透透地的嘛，其实 系，其实佢腌制完之后就会有啲嘅，有啲会咁样透明，有啲茶色，有啲黑色咁样嘅。咁点解咧？咁啊，即系原来咧，其实都同关摆有少少相近噶啦。的神话斋，因为原来咧，呢个嘅皮蛋咧，即系原来相隔于生蛋咧，即系通常大家知啦，食鸡蛋啊嗰啲或者普通嘅蛋啦，生嘅蛋啦，一个月内到啦就已经或者一个月到就已经食唔到，唔可以再食噶啦嘛。但系皮蛋咧，原来喺室温之下。是可以摆到六个月，即是半年咁耐嘅。如果你真空包装咗佢嘅话，甚至乎系可以摆一年咁耐添。所以咧，外国人咧就会以千年蛋去比喻皮蛋，咁所以咧就有呢个嘅 thousand year egg 呢一个嘅名啦。咁好啦，咁好多人都可能会未必会知道，其实咧皮蛋系点样做嘅。咁原来以前嘅皮蛋咧有以前嘅制作方法啦。咁但系经过改良之后咧，而家咧嘅皮蛋咧基本上系用呢个嘅白石灰啊、茶叶啊、盐啊、碱啊，即系碱性个碱啊，木灰、黄土同埋啲谷壳搅埋一齐变成泥咁样啦，跟住再将啲新鲜冇裂缝嘅鸭蛋咧，就将呢啲头先沟埋嘅泥封埋，跟住之后咧再封咗佢，密封咗佢，30至40日到就会变成皮蛋噶啦。 哇，其实我知道皮蛋咧都有分噶，有一啲咧系有流心噶嘛，咁有啲系实滴滴嘅，咁我唔系好识拣，但系你平时食系咪专登会拣噶？ 我唔知道，我冇乜理嘅， 我真系噶， 我食嗰实滴滴嗰啲咯，因为我食通常系煲粥嘅，如果你流心嗰啲唔可以煲，咪一煲佢散晒噶嘛。 流心嗰啲我就应该喺米线铺食得多啲嘅，即系嗰间好出名，成日都几人要去到叫皮蛋嗰、那个，我嗰个就比较流心多啲咯。但我净系知道皮蛋其实好难消化咯。 皮蛋难唔难消化呢？咁我就唔清楚啦。不过呢，我係好鍾意食皮蛋嘅人嚟嘅。咁而皮蛋头先你都讲过实滴滴同埋溏心喎，点分㗎？以我自己少少嘅知识啦，溏心同埋有雪花嘅皮蛋就代表靓嘅皮蛋。咁、 啊、 我唔知你有冇发现呢，有啲嘅皮蛋呢个侧边呢有啲好似落雪嗰啲印呀。 好靓咁样 嘅。 雪花咁样㗎嘛。 係呀，嗰啲雪花印咁样。咁你知唔知嗰啲雪花印系点样嚟㗎？ 摆咗落雪柜太耐，唔知道我乱讲。 冻得滞， 冻得滞，出雪花。 定系因为佢嗰啲泥啊、石啊腌得耐得滞， 擺得耐，所以佢自己起嗰啲毛毛啊。 其實裏面係營養嚟嘅。 係咪通常係結晶啊？即係佢醃嗰陣殼咧，佢嗰陣一紮嘢啦，跟住擺一個凍嘅環境，跟住佢會結晶，結晶就會有嗰朵花出現啊。 其實咧，三個裏面咧有一個係有少少接近嘅。 係。 的神真係原來就係刀信二係。 係啊。 呢個千年蛋。 其實我好中意聽《千年之戀》㗎。 仲有好中意千年虫添啊！好啦，咁啊，点解会有雪花咧？佢话原来皮蛋上面呢啲嘅雪花啦嘅图案咧，其实咧就系某程度上就系头先所讲啦，咪话有好多唔同嘅，譬如碱性啊、土啊、灰啊、茶叶啊，全部加埋一齐啦，而佢哋咧就会咧。當中咧就有一種叫做蛋白質嘅分解，而喺呢個嘅鹼性物質嘅作用產生之下咧，咁就會有呢一啲嘅呈現呢個嘅雪花嘅形狀啦。咁跟住佢都有講過嘅喎，咁咧蛋白部分有陣時咧就係會即係呈現紅色啊、黑褐色啊，蛋黃就會係呢個墨綠色啦。咁咧跟住有一啲嘅學家都有講嘅，中山大學附屬嘅第三學院營養科嘅主任咧，佢就話啦雖然皮蛋係好好食嘅，不過咧偶然食下。是对身体冇乜大嘅危害，不过有好多人都成日，我谂你哋应该听过就话，哇皮蛋好多铅噶，有铅会中铅毒噶咁样，就系因为头先所讲嘅唔同嘅一个嘅将佢腌制嘅时候嘅过程入面，因为。大家都知道蛋殼其實都會有一啲紅窿仔噶嘛，咁、有啲就會話可能會滲咗入去，咁所以就話少食咧就比較好啲嘅，即係儘量都唔好長食。同埋咧，因為入面嘅鈉嘅含量係好高噶、所以咧對於嗰啲高血壓嘅高危人士嚟講咧，就儘量少食為妙啦。 係， 咁同埋小朋友都儘量唔好食，因為咧所謂入面有啲嘅重金屬，對於兒童嚟講咧，小朋友咧對呢個重金屬嘅吸收力咧比較強嘅，咁所以咧就要注意。二啦，点样为之拣一个靓嘅皮蛋咧？头先你都讲过， 敲下佢， 留心 问下佢， 会西瓜， 照下佢， 敲下佢。 嗱，最近又系的神，哇，千年 真系犀利， 刀身医啊，的神 啊，博学多才 啊。咁佢就话咧，系咩咧？就系话，如果剥咗层泥之后咧，个蛋壳咧系青青地色嘅，为之系 good 嘢嚟嘅。咁啊，另外就系啦，拎上手嗰度嘅时候咧，你可以轻轻咁样抛下佢。咁你抛几次嘅时候，发现佢好似有啲弹性喺度震下震下咁样嘅时候，就代表仲要加上你摸落去嘅时候，嗰只蛋系重嘅，呢啲就代表靓嘅蛋啦。但系如果调翻转佢轻嘅又实心嘅，咁就系一个唔靓嘅蛋啦。 即好似拣西瓜咁，敲敲佢系弹嗰只咧，就系会甜。 唔系叫你敲，系敲 敲下佢。 因为你敲佢个壳系会爆嘅、爆咗嘅壳咧系唔食噶啦。 敲佢成手都系噶啦。 因为有氧化噶。咁另外咧就系咧揿住个蛋嘅头同尾，咁喺耳仔嗰度摇下佢，真系听下啲声，有少少水声或者撞击声嘅话咧，系啦，就系、是、代表住咧 系好食嘅， 系啦，就靓嘢咁样啦。咁啊，好啦，皮蛋嘅即系基本嘅嘢，我都已经讲咗啲啦。 我见你台面好多嘢啦，系嘛？ 台面有好多嘅，因为咧，其实的神今日好彩啊，即系其实都唔知算佢好彩定唔好彩，唔 奖励佢咯。 系啦，咁跟住咧，因为咧，我有问过大家咧，要唔要一啲即系你哋讲，不如写低有啲乜嘢觉得呕心，但系中意食嘅嘢，的神冇写过，就系写呕心嘅嘢。咁我對你哋好好嘅，唔好成日話我對你哋衰。你哋揀你哋揀嗰啲難食嘅嘢食咧，我絕對冇買到嘅。我分別就買咗阿樂話想食嘅芝士， 係多謝 我師培揀嘅榴蓮， 正 係啦。咁的神就冇食過啦。系冇 闻咯， 冇兴趣系咪？ 咁但系咧，系啦，你可以试我亲自炮制嘅皮蛋紫姜。 诶，呢个好喎，我中意食，我未食过。其实我中意食皮蛋，我中意食紫姜，但系捞埋一齐我未玩过。 系唔紧要，咁啊，你同阿乐一齐试呢个芝士捞皮蛋。 好啊 ，mix 埋榴莲。 好啊，唔系分享同一嚿 OK 嘅。 好啦，咁啊，转个头咧，我哋寻常是认真做嘅 Facebook 个 page 嗰度咧，就会有呢一个试食呢个暗黑料理皮蛋篇。 睇下今日系正嘢啊，定系坏嘢啦？ 好暗， 我 feel 到今日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光复屯门公园游行之后演变成警民冲突，有示威者在屯合街和乡事会路交界设置路障，又在巴士总站对出掟砖和用水马架设路障，其后有人投掷疑似是汽油弹，警方已经施放催泪弹，并在展示警告期之后开枪，之后持长盾快速向前推进，将部分示威者制服。在下午近五点，防暴警察不断推进防线，手持长枪的速龙小队已经到达屯门市中心轻铁站附近。警方表示将于短时间内在屯门采取驱散行动，并警告示威者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和离开，同时提醒附近一带市民留意，如有需要尽量留在室内安全地方，关好门窗。警方表示有激进示威者手持铁枝破坏屯门市中心轻铁站设施，将杂物投入轻铁路轨，在附近设置路障堵塞交通，并投掷汽油弹，危害在场人士和警员安全。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就教育局向教师发谴责信的事件公开批评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拖泥带水、姑息养奸。杨润雄回应他为个人和局方工作负上政治责任，对于不同意见或不满会深深反省和考虑。杨润雄说当局处理有关教师操守投诉时会有充分考虑，不会公开讨论个案，强调并没有政治考虑。他说若果学校认为老师的行为等或和理念相违背，校方有权因应雇佣关系采取行动。对于有学校因应社会气氛取消升旗礼，杨润雄说当局有向学校发通告，建议在国庆、回归和毕业礼等重要日子升国旗或奏唱国歌，形容是教学的一部分，让学生学习尊重国旗和国歌。至于学校是否需要上报，至於學校是否需要上報，他說學校如果遇到特別情況，當局樂意提供意見。伊朗外長扎里夫抵達紐約，準備出席下星期舉行的聯合國大會。扎里夫批評美國再次向伊朗中央銀行實施制裁，顯示華府以極限施壓令德克蘭屈服的企圖已經失敗，但批評美國的制裁危險和不能接受，因為會阻礙伊朗民眾取得食物和藥物。扎里夫又說下星期三會與仍然承認核協議的各國外長會面，重申只有美國重返協議並結束對伊朗的經濟戰爭才能夠參加會談。有伊朗革命衛隊指揮官警告，任何攻擊伊朗的國家都只會令自身領土變成主要戰場，德克蘭絕對不會容許戰爭侵佔伊朗領土。美国早前宣布新一轮针对伊朗的制裁，以回应沙特石油设施遇袭，对象分别是伊朗中央银行、伊朗国家发展基金和一间伊朗企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低几度。明日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星期一仍然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一些意外和坏车，就是较早前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旺角道慢线的坏车都是未拖走的，一大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就是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旺角道慢线的坏车是未拖走，一大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但是较早前花园街去洗衣街方向近太子道西的意外清理好的，一大都是车多，经过小心。跟住啦，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屯门区方面咧，因为道路事故，现时咧屯门公路介乎黄珠路至到青田路嘅来回方向咧系需要全线封闭，一带咧都系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过去小榄同埋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就因为屯门公路介乎黄珠路至到青田路嘅来回方向，因为道路事故咧需要全线封闭，龙尾分别排到过去小榄同埋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驾车人士请你考虑改道行驶。跟住咧，喺因为有道路状况咧，现时屯门区嘅屯兴路、青田路、屯门乡事会路同埋青山公路新墟段、杯道路、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和田街、镇环路、 杯道路、明琴路、少林街、天后路和叶旺路一带都是有封路和改道的措施，经过亦都请你特别留意。跟住提返你一啲港铁嘅消息啦，咁就係现时啦因应公众活动进行緊啦，西铁线列车服务啦係有调整㗎，屯门站同埋元朗站仍然都係关闭，列车係唔停元朗同埋屯门站。跟住睇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就大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咧，亦都开始车多啦。近住收费广场一段，亦都有车龙。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亦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或者西贡。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系清洁龙阿德，喺香港住咗咁耐，我信冇嘢系唔得，香港人做得、玩得、食得，清洁香港咁简单嘅事，点会话唔得啊？处理大件细件垃圾都得。自己的垃圾自己处理实得，垃圾不要抌出车外梗是得，总之乜都得，我阿德得，你哋都得，香港是我哋嘅屋企，人人都可以系阿德，清洁香港人人都得。 无呢有话儿， 又有方志豪嚟到，我呢又怀疑啊！ 系啊， 我好唔开心啊！ 啊，点解啊？ 因为你上次咧又讲咧，你话 留咗个尾巴， 系啦，你就留咗个尾巴，个尾巴就系话要讲你另一个新 partner 黄天意， 系啊，系啦，都唔新啊！ 但我而家唔开心啊！ 点解啊？ 因为啊，你讲咗咁多集啊，都冇讲过我同黄冠斌， 冇坏话。 而家你好识讲嘢咯，咩？你有讲过黄冠斌啊？ 咩啊？ 你话佢成日整唔见啲手指啊？ 哦， 嗱，窒啦窒啦窒啦， 冇啲咁嘅事，冇咁嘅事， 对佢嚟讲美德，因为佢还翻手指俾你啫。 有借有还，上等人。 系啦，哎、好啦，咁你讲黄天宜啲乜嘢咧？ 系啊，咁真系讲黄天宜。好啦。 咩？你自己讲嘅，关咩事住？ 唔系上回留咗尾巴，讲黄天宜。 系所有嘅说话以下落嚟啦，都系方子浩个人嘅立场，唔关我哋寻常事认真做，同埋唔关我哋嘅事啊。 系啦，与本台立场冇关。 做乜嘢 嗱。身為 Gimme Five 嘅其中一個主持， 係啊，好勤力啊！ 面對住咁多嘅即係青少年嘅觀眾， 又好人啦、 啊，有乜嘢理由？ 受歡迎 唔係應該要企喺即係時代嘅尖端， 係啊， 去為佢哋帶嚟一啲新嘅體驗。 佢好尖端嘅喎， 係咯、啊。喺咪前面佢話俾你聽佢好尖端，但係喺咪後面佢話俾我聽，佢就哇子豪啊，其實咧我真係對啲科技嘢咧。真係麻麻地 啊！咁科技有份，咁作為我哋女仔嚟講， 我問你， 斬啊 ！YouTube 你點玩法？ 嚇、 啊，你有冇用啊？ 有。 有冇用？知唔知點用啊？ 上網咯、 啊。我話俾你 撳佢睇。 發生咗一件事， 佢唔識上網撳啊？ 唔係，令到我都 O 曬嘴，因為其實呢件事都考起埋我，都同樣爆埋我自己啊。係。咁有一日咧，突然之間天兒咧就問我，佢話、 嗯： 喂，子豪。我想问下咧，你咧识唔识睇咧 YouTube 嗰啲 comment 噶？ 系， 即系佢咪有啲 comment 嗰啲嘅？ 咁、啊、 手机版系咩噶嘛？系零零舍舍有啲唔同嘅，同 啊系啊系啊，要唔知点样转揿几个掣先出到嚟噶？ 我呢都唔识原来。 剪夹，你而家究竟讲边个啊？剪夹，你啱啱先讲完话我冇缺点，冇嘢俾你爆。 唔系，无知唔系一种罪。加上你而家跟緊阿敏姐學嘢，應該有進步啦。 同埋最緊要咩啊？好學， 係啊，好學不倦。 問 咁，但係天怡唔係嘛？ 係 天怡係我哋 Gimme Five 嘅阿姐，係我哋嘅龍頭嚟噶嘛？佢應該比我哋更加叻噶嘛？ 係 佢突然之間問我，佢話：喂，知我嗰啲 comment 嗰啲，知唔知喺邊度撳出嚟睇啊？咁跟住之後我話：嗯，好啊，你幫我睇睇先咁樣。 係 跟住我其實原來我都唔識。 係 跟住突然之间，我同天怡两个人好似个傻仔咁样，跟住就问阿波啦：，喂，阿波啊， 嗯， 个 comment 嗰度点样揿出嚟啊？咁样，跟住阿波拎住个电话，其实咧喺条片嘅下面咧 你不停咁碌碌碌碌碌碌到去最底咧，個 comment 就喺個底嗰度。 其實呢個我知道，因為點解咧？我試過有一次又係真係唔識。我想睇啊，跟住唔識，係啦，跟住我因為研究過啊，跟住我都知係喺最後咯，但係就唔知道要點樣撳啲掣，唔知佢隱藏咗定點樣嘅。 新，我唔知道你嗰個咩版本啊？ 舊噶，我幾年前睇嘅，我坦白承認。 但係而家個版本新嘅版本就咁碌落去就得啦。 哇呀！ 即係佢就咁碌碌碌碌碌，原來個 comment 就係喺最底嗰度。係。咁我唔識。 原來阿波真係 都唔識。 係，原來阿波真係最尖端嘅毒波。 系啊，我哋谂住，可能谂住马首是瞻，向住我哋嘅天儿姐。 系啦， 我哋要跟佢学习。 系， 点知佢话俾你知，佢睇 comment 都唔知道，嬲啦 ！但系佢对其他嘢有尖端咪得咯，尤其是佢对歌啦，系对佢嘅时装啦， 潮流触觉 系啦， 但系唔识 界， 唔识得玩社交媒体， 系 fashion 界， 嬲啦， 系尖端啊，系咁而波性就系咩咧？波性就系呢个科技界嘅尖端啊， 系 读。 以前呢个有冇搞错 IT 部？ 系啦，你真系惨鬼啊！ 部长失败啊！ 唔怪之连我哋有冇搞错嘅科技部部长都要落去 give me five 啊！ 接啊！ 跟阿波哥学嘢啊！系啊！ 惨啊！ 咁你下次学到啲咩嘅时候，你再将呢个情报话俾我哋听啊！ 上嚟分享，好， 你喺波哥度学咗啲乜嘢？哇！今日多谢晒夫子豪啊！ 唔使客 多谢方子豪同志。 唔该晒， 拜。 话、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系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齐继续探索慢动作。今个星期我哋嘅嘉宾咧继续揾嚟啦，就系一位漫画家啦，就系梁伟嘉老师啦。咁其实之前咧，大家都睇过佢漫画啦。咁而家咧就直头啦，闯入咗呢个影视界，咁成为一个 storyboard 嘅 writer 啦，就成画好多唔同嘅 storyboard 啦。咁成日接触到导演啊、编剧啊、演员啊，甚至乎老板添嘅。上次咧就讲到啦，就系原来啦拍摄期间咧就同秋官啦就倾下偈啊，咁有啲趣事啦。咁其实一路以嚟啦，佢都不忘初心嘅，都继续。喺度画，特别系啱啱动漫节啦，都有一个摊档啦，就系、是有佢嘅作品出现啦。佢就系梁伟嘉先生，你好， 你好， 系啦。咁啊嗱，啱啱咧就喺呢个动漫节咧就出咗一本作品啦。咁呢本作品都系同啲神怪嘢有关嘅，系咪你自己本身都系特别钟情于呢个题材嘅咧？ 系啊，唔知点解我特别中意由林正英主演嘅一眉道人啦、啊，关之先生嗰啲戏嘅。我觉得用符咒嚟去驱鬼咧。佢捉邪捉妖咧，我覺得好有趣， 即係啲道術 係齋係鬼故，我覺得冇興趣。但係用道術呢樣嘢咧，我覺得相當有趣。唔單止係電影出現啊嘛，因為佢喺真實社會入邊都出現緊啊嘛。係好似真係有呢樣嘢存在，又真係有一種道術係可以令到一啲人幫佢哋排難解分啊，令到佢哋更加心理上更加安寧啊嘛。咁我覺得好神秘啊呢樣嘢。咁、一路以嚟我都好中意呢樣嘢嘅。咁頭先你所講嘅動漫節入面我出嗰本書其實係一本叫做黑仔傳說嘅書嚟嘅、即係我想將一個人呢佢集中晒身上面呢佢成日遇到鬼呀、成日有鬼咁眼呀、發生晒好多奇妙嘅鬼怪事喺佢身上面。咁於是乎呢我就需要一啲法科嘅知識。對於我嚟講係我唔想去亂咁去寫。 如果即係你之前冇深究嘅，你純粹覺得啲手勢嗰啲符係比較型咁樣，你畫翻嘅啫。 呢、個只係一個形象嘢咯。但係如果去到而家呢個階段，我想每出一本書都係做多啲資料搜集，或者唔好以我全我嘅方式去寫咯。咁譬如我都可以寫㗎，鬼咁眼咪有隻鬼咁樣隻眼，跟住話呢個人好黑啊，好差運氣啊，咁咪得咯。可以咁樣寫㗎，但我唔想咯，因為拍鬼探嘅時候啦，我認識咗叫簡瑞梅嘅師傅。咁佢咧做鬼探嘅法科顧問嘅，咁我亦都覺得佢係好有料到嘅，咁我就淡粗粗寫俾佢啦。我話簡師傅，可唔可以幫我解答一啲鬼怪上嘅法科嘅正統問題俾我啊？咁我想出本書啊，同萬事點點啊。咁點知簡師傅好好人，咁就好，我幫你，咁就上到去道壇嗰度同佢傾偈啦，咁啊解答多啲問題啦。不過當我講個故事俾佢聽嘅時候咧，簡師傅就話：啊，你個故事都好天馬行空喎、啊，相當客氣。咁我已經收到啦， 好厚道，好厚道， 收到啦。我話：誒，咁唔緊要，我再讀過啦，簡師傅，我諗過故事大綱俾你，好唔好？佢話：好啦，咁你諗下啦。咁啊，不過點知諗下嘅途中咧，阿簡師傅原來係一個電影出品人啦，亦都好有興趣我嘅漫畫，同埋有個好特別嘅，我之前有一本書咧叫做《滅絕遊戲張道陵畫集》，咁我送咗俾阿簡師傅嘅。咁原來張道陵咧。就是簡師傅道壇的祖師爺來的、咁他見到我本書他覺得蛤、張道陵祖師爺來的、畫得好型、好靚、咁跟住就拎住本畫集在這個道壇那裡跟我一定要合照留念，咁我自己好 哇都幾有緣分喎、你哋真係 咁我呢就覺得原來呢我同簡師傅冥冥中有一共同朋友啦，咁就同簡師傅結咗緣啦，咁佢就好好咁佢話我而家拍緊出電影叫做萬能偵探社，我哋有啲嘢搞，想揾你畫一段漫畫做下宣傳啦，咁搞啲嘢啦，咁話好呢、這個我都想搞，呢次可以成事啦，所以我係全副精神落去搞嘅，同埋咧，我真係好唔好意思揾我朋友幫手。我朋友做封面同埋做彩稿呢個咧，叫做戴慶賢，佢做啲彩稿好靚嘅， 好得啊！ 即係我揾佢幫我做呢個彩稿咧，我覺得好唔好意思，因為佢已經係攞個日本個漫畫家大獎嘅人物嚟嘅。我不過同佢好老友， 係 滅絕遊戲同佢兩份一齊畫嘅嗰時，我哋兩個話：我哋兩個唔收錢一齊畫啦。咁啊，大家即係斗領都冇噶，斗領都冇，我冇俾錢佢，佢又冇俾錢我，咁我哋兩個自己。诶、华人都系啦，但系远啦，不如玩埋去咯，咁咯。即系我两个用咗两个月时间出咗两本，做咗两本书， 厉害 咧。即系我哋嘅交情就系咁样嘅。咁啊，三十年前已经识噶啦。 系。 咁去到而家仲识，咁好多谢佢帮我 采购啦， 就是呢本采购部分。 咁啊，讲紧呢一本咧就系万能侦探社嘅电影，不过咧就有一个漫画特刊，系啦， 冇错啦。 咁里边系即系跟翻电影嘅故仔啊，定还是系一啲 side track 系电影以外嘅故事咧？ 跟翻故事，跟翻电影故事嘅序章，个前面嗰一节 哦， 因为我冇可能写晒出嚟噶啦， 系。 咁我谂法就系写前面嗰节，都写40几页嘅。但呢40几页咧，系有晒入边嘅人物出场， 嗯， 有晒人物嘅性格，有咗故事嗰个大浪喺度啦，已经出现咗个案件，点样死人，梗系唔会讲个结果啦。咁， 嗯， 就去到呢个位啦，去咗一个序章引你啲人睇啦。咁，嗯，跟住就会俾埋个 QR code 你，大家咁去 就可以嘟嚟睇啦， 嘟嚟睇下啦。咁我觉得几有趣嘅。 咁，嗯，都得意嘅，因为咧，特别我哋港漫啦，其实画人物系好有特色噶嘛。咁啊，今次就真系有一班演员。在你面前啊，哇！你知道啊，男主角、女主角、啊、男配角、女配角，甚至乎一啲灵异现象啊，或者即系一啲超自然嘅情况啊，咁样，你觉得难度高咗啊，定还是容易拿捏咗咧？因为以前坦白啲讲，画漫画其实天马行空啲咧，嗯，其实啲样啊，譬如有啲扭曲啊，或者啲表情可以霸气啲啊嘛。但系而家真系有一个真人喺度跟住，系容易咗定难度高咗？ 其实要跟真人咧。对于我来讲只是在封面上面跟真人， 哦， 一去到内文呢就纯粹我们自己来创作了， 就真的用回漫画的风格， 只是加强一点鬼怪的气氛，即是没有那么，之前那些那么霸气的，说真的霸气的东西已经收回了，现在是轻松啊，因为这些侦探的故事呢比较是文静一点， 文气多一点， 对，讲话而已，即是用脑筋，所以就看表情啊，咁所以色彩方面都好重要，咁我朋友就帮到手啦，咁我自己就俾心机画好啲表情啊各方面囉。 嗱，讲到呢一个作品啦，其实即係返返去漫画啦，你其实入行都已经係非常非常之，即係我嘅角度係前辈级㗎。系啊，因为 老啦，即系 唔系真系前辈级啊！因为喺我以前细个都幻想我自己入行噶， 系 咩？系啊，但系当然自己手画唔得啦。第一， 咁唔系嘅，可以兴趣啫嘛。 第二就系其实嗰阵时已经有好多好厉害嘅漫画家，已经即系大行其道啊！即系我90年代嗰段时间先好投入睇漫画啊嘛。咁其实你真系80年代已经即系自己练习开始画住噶咯，嗰阵系 我咪入行已经画紧噶啦。 系咯， 已经读者投稿咧，投到咧。有啲而家有啲自己見翻咧，都記得我嘅。 係 佢話：咦，呢啲成日見到你啲稿出現嘅喎，喺《壽星仔》嗰度啊，《小強漫畫集》啊，或者係《中華英雄》啊，《怪異集》都出現。我四圍都係投稿噶，我超有興趣嘅。 係 因為我屋企冇嘢做啊嘛，咪咁畫咯，係咁畫咯。 嗯，特別啦，即係今日你帶咗呢一本啦，《漫畫家的記事畫集》嚟啦，睇翻你由以前即係細細個嘅練習稿啦，或者你投稿嗰啲作品啦，一路到你即係之前提到啦，哎，真係。告一段落啦，画句号嘅时候，即系有好多朋友仔画好多贺图啦，就系张道长嘅贺图啦。其实我自己觉得都几感动噶。睇翻啱啱你开始画嘅时候咧，好中华英雄 feel 噶。一开始就系朝住呢个方向去临摹，就系，是，因为中华英雄呢个作品影响你好深。 系呢个好清楚嘅，即系黄鹤楼，我系先睇黄鹤楼漫画啦，梗系因为有我三哥啊，同我大哥你分图之下，我睇佢先啦。大家见到马明成嘅五兄弟之后咧。我已经改变晒啦，即刻就转睇晒嗰边啦。咁， 但系嗰阵时吴兄弟未算系最流行嘅作品嚟， 未唔系好红噶。 系啊， 但系中意睇画嘅人咧系好中意嘅，知道系好劲嘅。咁仲有冯志明嘅兄弟啊，小偷嗰啲嘅，即系佢两个系引领咗一种新风格出嚟嘅， 系 吸引咗我哋嘅。啱啱中五毕业，成绩表都未派嘅，咁我就喺度等啦，等啲漫画公司招请广告啦。其实我最想入玉郎机构嘅，咁， 嗯， 跟住佢又唔请人啦，跟住。咦，見到李小龍喎，李小龍都好啦，我好中意李小龍嘅，到時都咁啊，即刻寄信就試下咯。咁啊，佢又叫我去見工，不過之前住喺元朗，要去到鲗魚涌翻工咧， 哇， 好大問題嘅。佢問我有冇問題先，細佬咁樣，跟住我話冇問題㗎，我有個朋友喺出邊住嘅。即係你笑啊，你真係我知道我呃你啦，其實可能佢都知嘅。咁我睇下你捱得幾耐啦，可能嗰個經理話，咁我就。 試下咯， 咁點知真係峰回路轉喎，真係有緣分啦，可能同漫畫呢行。突然之間，我阿媽話：你咁中意啊？哎，我試下啦，好似有個唔知叫咩邊個個細佬個表哥個細妹嗰啲嘅表伯喺筲箕灣住嘅喎，仲要我阿媽同佢唔熟嘅喎，揾我阿婆去同佢傾下得唔得啦，幫佢住啦咁啊。我話好啊，筲箕灣好近噶嘛，原來搭電車翻 工都得啦。 咁好遠嘅，唔得㗎，好遠嘅。咁啊，6毫子電車啫嘛。我嗰時得800蚊人工嘅咋。咁6毫子電車咁咪好正啦。跟住去到佢屋企咧， 原來住天台屋嘅喎， 係， 仲有九個細路喎。 哦， 跟住我話死啦，咁樣好似唔好意思。不過唔緊要，我瞓嚟龍床瞓出邊都得嘅。 係， 咁點知呢個表 有眼遮頭得㗎啦。 點知佢哋對我好好喎，俾張牀我瞓，叫個女瞓廳喎。 嚇、啊！ 我好感動。 你點攰得佢啊？ 咁我唔可以話唔得，我一定要瞓。咁佢阿爸堅持，咁我咪照同佢個仔，我瞓床上邊，佢瞓樓下瞓下邊咁咯。咁佢個女真係瞓到嚟龍床。真係好開心，好感動嘅，對於嗰啲家人，我多謝到佢依家嘅，即係 當年嘅恩啊！ 如果冇佢哋，我真係好困難嘅。點、樣可以去翻工咧？點入到行咧？得800蚊個月搭車費都唔得啦，即係做唔到嘅，所以 仲要時間精神啊！ 所以寄到依家嘅，我每年都會去探一探佢哋嘅，我好多謝佢哋依家人嘅。成家人都對我好好、啊、喎，成日都覺得香港人情薄過紙，唔係咯，對我咁好啊，成日叫我食飯啊，其實好慘噶嘛嗰時，出嚟一個人喺元朗，一個僆仔18歲啫嘛，仲有一樣啊。我嗰时喺屯门有份工啊，已经叫做半个设计师噶啦，2200蚊人工噶啦，张叔都未派我，已经系可以请我去，因为我即系唔知系 画到 画得叻啦，俾大笨象我正面嘅大笨象，叫我画侧面喎，咁我画到，咁觉得啊，你可以帮我手啦，即刻做个 title 就半个设计师， 系 喺屯门啫嘛，原来系屯门， 好近啦、啊， 2200蚊个月，哇叻， 又行过去得噶啦， 叻仔到爆啊，又行过去，咁啊叻仔到爆，好开心咯，点知我走去香港嗰度做个漫画助理，800蚊个月， 追梦啦。 咁呢個就係我都覺得自己幾熱血嘅，咁係咁而家都完成咗我漫畫家嘅夢想啦，都好開心嘅。人哋話前途不止一套方法，有天窗，有心機，有浪漫。望落去表情冇僵，点解榜样净系得呢个样？78天水分，人类一水嘅特质，我哋可以系杯，可以系樽，可以系茶壶肥又矮。人哋话存在不止一套风格，人哋话平凡不止一个他，人哋话成就不止一套方法，有拼撞，有心机，有浪漫。我一路一路浮沉，漂流到梦想附近，终于可以做浪，可以扮潮，但你想唔想到我？人哋话存在不止一套风格，人哋话无限不止一个他，人哋话成熟不止一套方法，有青春，有心机，有爱吧。 Be what's my friend.